说到童话，大家的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来自光良的童话。其实大家不知道，张学友也有一首歌叫做《童话》，这首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悉，因为这首歌并没有收录在张学友的个人专辑当中，这首歌只是收录在一个合集当中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张学友如诗如画的童话。 每点郁结尽放于心里，愿可将这歌轻轻的演奏唱，让我开解你心里闷困。愿可将爱的真挚向你倾诉，但尘梦里我愿同面对。桃红秋色悠然相衬，若我在旁，梦里孤单也不需纠缠。无忧无止的纯真，长长沙滩悠然相衬，若你倦时，我的关注似热烘。我的关注似热烘，如诗如画的黄昏，映照桃红秋色悠然相衬。若我在旁，梦里孤单也不需纠缠。无忧无止的纯真，长长沙滩悠然相衬。若你倦时，我的关注似热烘。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也是两个字，叫做飘雪。首先推荐的是来自陈慧娴的飘雪，这首歌收录在92年发行的归来吧专辑当中。这是陈慧娴在留学期间利用假期时间灌录的一张专辑。飘雪这首歌曲成为国内弦迷认识慧娴的里程碑，也是其演唱生涯当中销售最高的唱片。一起来听到来自陈慧娴《飘雪》。 为何热爱伤情中度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又再想起你，步拥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浓湿冷清的晚空。原来 来是那么可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。又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尚情重？独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原来是那么可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 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直到我不完美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蔡健雅《十万毫升泪水》。 也微笑不插嘴，这一次会气馁，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，马上又被粉碎。Yeah.

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听到了来自陈慧娴的《飘雪》，今天我们这首《飘雪》来自韩雪。韩雪的《飘雪》有着不同的感觉，《飘雪》是一首极富画面意境的抒情作品，也是一首比较慢的歌曲。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，韩雪用到了自创的飘式唱腔，飘逸灵动加上淡淡的女生情怀，相较于原唱的平实沉稳而言，韩雪的声音当中有着暗暗较劲的悲情音色。一起来听到来自韩雪《飘雪》。 你的手曾经拥着我的肩，呢喃着爱我直到永远。雪花像绽放的梨花，天地间肆意的飘洒，从前在一刹那，为何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，撕开我记忆的伤疤，让往事像雾气慢慢的蒸发，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，为何我的泪会不停的流下，划过你曾经亲吻的脸颊，所有的对错在顷刻崩塌。Thank you.

湿透黄昏的街道。 相较于陈洁仪歌曲当中的甜蜜和细腻，这首 Beyond 的《喜欢你》算是一首关于爱的忏悔之歌。黄家驹的演唱是柔情万种，可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痛。这首歌可以说是黄家驹直抒胸臆之作，旋律上乘，结构简洁，却是十分耐听。一起来听到《喜欢你》。 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五月天《星空》。 心。